霸图俱乐部的网游工作室在这一刻已是阴云密布，昼夜颠倒的工作人员此时本来该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兴奋的凌晨时段，但是在意识到刚过了没几天的好日子又要到头后，瞬时就有不少人因困了累了为由放弃了今天晚上的工作。要请假当然还是得过讲游这一关，不过趁着蒋游此时心思沉重无暇顾及他们，大半人已经逃脱成功。蒋游正在看着他的攻略文档发呆，这是他的心血，他自以为已经做到极限的一份攻略，他自信满满并毫无节制地在旁人面前表现出这种自信。但现在兰西隔着记录像是一记耳光抽得他脸都红了。夜渡寒潭还在担心蒋游知识的，他不好意思再去和居莫笑交涉，其实此时此刻蒋游又何尝好意思来和他说话。满招损谦受益，蒋游现在算是深刻体会到了是什么意思了，他实在是太自满了。可是自己的攻略到底差在哪里？蒋游茫然地翻开了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他对罪恶之城地底监狱副本研究的所有资料。被抽肿了的脸只能自己去扶，蒋游此时连自家的夜渡寒潭都不好意思去面对了，更何况其他，堂堂会长那更加是很要面子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蒋游心下焦急，越急就越乱，越乱就越是看不出问题。不找叶秋，问问兰西阁，蒋游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但在转念一想，兰西阁和他们争记录呢，还把他们刷记录的手段告诉他，这不白痴吗？蒋游发现自己这个念头完全是智商下降的表现，只能靠自己了。蒋游告诉自己，夜渡寒潭那边一时间也没有来问，他倒是乐得如此。夜渡寒潭呢，此时一看蒋游不来招呼自己，也是庆幸之极，两人一点也不心照不宣，但做出的举动却正好也合了对方的心意。叶修这边和烟雨楼的烟雨苍苍算是已经有过沟通，对于霸气雄图找上来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不料那边却一直没有反应。叶修不知就里，只当霸气雄图的人果然对自己怨念超级深，于是也就不去理会了。兰西阁这边成功买断攻略后，兰河也是长出了口气，不过却也没有就此放松。攻略的价值他已是完全看清了，不过作为一个网游高手，他同样也看得出来，这个攻略还真没到非得是叶秋这种顶尖大神才能研究得出来的地步。只不过如果换作是他们自己来做的话，这攻略又需要多久才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呢？蓝河他们却是估计不出，毕竟攻略他们已经拿在手上看在眼中，更多的想法只是我怎么没有想到。至于如果没有攻略我多久可以想到，这又哪里估计得出？但是在成功刷新掉烟雨楼和霸气雄图的记录后，蓝河至少知道他们已经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攻略可以好比是一项技术的研究，而他们兰西阁通过购买处于技术优先的地位。烟雨楼和霸气雄图企图自主研发，一时间却还达不到最高水准。可以说如果不是有霸气雄图和烟雨楼那两个记录先后的诞生，蓝河或许还不能下定主意买断。正是看到这两家工会的记录，兰西阁才意识到手中攻略的价值，虽非绝对，也或许不会是唯一，但是在目前买断就意味着领先。这买来的攻略当然要物尽其用，攻略打法 目前兰西格的几支精英队都已经在采用，而且兰河要求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注意还有没有可以提高的地方。兰河这是准备发挥众人之力，试图始终保持副本科技的领先。这一夜便这么过去了。已经被叶修做到极致的攻略，兰西格虽然群策群力，却也再变不出什么话来。烟雨楼方面已经知道不可能再从君莫笑手中获得攻略，眼瞅着本是有可能在记录竞争中露脸的，结果却这么错过了机会，心中自然是懊恼不已。以他们的实力具备竞争力，但是想频繁在副本竞争中露脸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更别说是保持站在记录的顶端了。这样一个机会摆在了他们面前，却没有珍惜，失去之后自然是后悔莫及了。至于霸气雄图，蒋游这是坚持不肯妥协，继续在努力研究，但是从他开始能对自己的攻略那么自信自满，就知道这已经是他的一个极限。此时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却又哪有那么容易，而且由于面子上挂不住，又不好意思找人相帮，只是一个人在这硬着头皮死撑。一晚上过去，弄得自己心乱如麻，却是毫无结果。夜渡寒潭这里虽没找蒋游去沟通，但也识得大体，此时也是拉了一些工会中的高手一起在对他们这落后的攻略进行研究改良，只是一晚上过去也是没个进展，个个愁眉苦脸。这些叶修又哪里会去理会，攻略都已经买断，他倒是落得一个悠闲。这一晚把31到38级那些必做的任务清了一遍，君莫笑几乎都要升上39级了，而接下来他已经准备要研究下一个副本的攻略了。第十区等级最高的工会玩家都已经到达了39级，眼瞅着就要到40级换副本了。由于圣诞活动，烈焰森林和罪恶之城几乎是这么一晃就要过去了。罪恶之城的副本攻略叶修可谓卖得轻松之极，以一个连蓝盒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价位就让他买断了，看起来满世界兜售的话似乎可以赚得更多，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就像现在各大工会不敢再找君莫笑帮刷记录一样，拿着攻略刷记录这事儿也只能是工会知道，确实不方便走漏的太多。如果让所有玩家都知道这各大工会刷记录其实靠的是一份攻略，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和靠君莫笑代打也没个区别了，反正都不是自己本事，如此一来记录的意义就又失去了。如此一来工会刷了记录也是白刷，而叶修也会没有买卖在做，完全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这攻略最好还是私下里慢慢交易。一次朝着各大工会会长一个群发出去，指不定哪个心思一深不动声色，先等其他工会拿着攻略刷出来个记录，然后再做一个爆料，这样的腹黑的手段也不得不提防。如这次烟雨苍苍跑来和叶修交流的过程中，叶修就丝毫没有透露攻略是卖给了兰西格这一事实，但凭烟雨苍苍在那边猜来猜去，他是一点口实都没有给对方，就是谨防这种后患。毕竟这已是第二次在出售攻略，可不是像前一次那样还处在起步创业阶段了。早七点叶修收工下班，第十区罪恶之城的副本记录就停留在了1点钟的那个情况。兰西格、烟雨楼、霸气雄图都在努力，但是原有的成绩一直也没有什么突破。而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兰西格却是接连出现成绩，有些是打破记录的公告，有些则只是默默地霸上了榜单。这些个成绩相差不大，都是在原记录的上下浮出，但是明显差着一截的烟雨楼和霸气雄图的记录就是这样被渐抛渐远。第十区从20级开始副本记录的竞争开始，一直都争得头破血流。无论是工会之间还是有军模校的参与，每个副本都是一浪高过一浪的记录对刷。而这一次竟然是兰西格在那唱独角戏，其他工会看起来已经完全败下阵来，就剩兰西格一个人在那儿自娱自乐。从第一天刷出榜首记录到第四天过去，罪恶之城的弟弟监狱副本前十名通通都是兰西格的队伍，而且不局限为一支队伍。十名开外，霸气雄图和烟雨楼的记录却也是小有突破，显然双方的攻略研究都已经有了进展，但是这进展却还没有达到极限，双方的记录都距离兰西格还有一些距离。而这个时候，第十区等级前列的玩家们早已经迈过了40级的关口。兰西格在罪恶之城副本名声大振，算是尝尽了在副本科技中处于领先地位所带来的甜头。此时刚一跨入40级，迫不及待的就准备向新副本发动挑战。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叶修去洽谈新副本的攻略。 大神， 蓝河上来就是一个膜拜的表情。 材料凑齐了，怎么交给你啊？ 蓝河说的是上次买断价的材料。4天时间，兰西格终于也是在烈焰森林里凑齐叶修所列的清单材料。 邮寄给我就行了， 叶修说着。游戏里的邮箱那除了玩家几乎什么都可以寄。 好的好的，还有你懂的， 蓝河打着哈哈。 千波湖的副本攻略是吗？ 当然当然， 蓝河有些紧张，唯恐这边有个什么出人意料的回答。于是他看到的却是一张材料清单，一眼扫过，眼熟的不少，却正是罪恶之城这边的。 这个买断怎么说啊？ 蓝河一眼看过，清单上的东西他们可不齐。罪恶之城虽然已经刷了有几天，但问题是刷这边的队伍少，每支队伍一天就3次，还得碰隐藏，所以材料产出真的不够规模。不过考虑到和叶秋的合作经历，蓝河觉得不够数也不是问题，反正自己不会赖，对方也很相信，所以直接关心起买断价了。 又想买断啊？这次的话10倍， 叶修回道。 10倍， 老实说，这才是一个让蓝河不会觉得太意外的价格，毕竟这代表着第一生产力的副本攻略，随便卖出去个10几份完全不成问题。买断这种东西一下子节约了许多时间成本一类的东西，打些折扣最后只收个10家的价钱，确实也算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尝过甜头的蓝河来说，这次听到10倍的价钱却难免是失望了一下。10倍的话，购买这个先进科技只为再次争取到一个副本记录，这个价码委实是高了点。对于叶修的性格多少已经有些了解的蓝河叹息了一下后，也根本没有打算多说什么，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条： 哦，给我来一份吧。 买断的吗？ 不是不是，就普通的来一份。 好嘞，马上打包发到你的邮箱。 蓝河有点茫然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有种买了一份河粉的感觉呢？一边想着 一边开了自己的邮箱。叶修手脚麻利，攻略此时已经发了过来。蓝河也不啰嗦，立刻弄出来就拉了一票人研究去了。这副本科技到手，也得赶紧掌握了，才能化为第一生产力。蓝西哥这边已经忙碌上了，烟雨楼那边却也没有闲着。四天，他们用了四天时间，也没有研究出最高技术含量的攻略。虽然他们还没有就此失去信心，但是如此落后的开发技术，在副本竞争这么一个高节奏的活动中，实在无法让人去依赖。于是在攀升到40级以后，烟雨苍苍也是争分夺秒地扑来买攻略了，拿回去一边当科技，一边还可以当课本学习学习嘛。纠结的当属霸气雄图，讲由四天研究，也是和烟雨楼那边一样，距离最终还是差着那么一步。为此不知揪掉了多少头发，而且一直在那折腾罪恶之城的攻略。夜渡寒潭也不敢来打扰，结果就这么眼睁睁的都到了40级领域了，罪恶之城没研究出来，新的千波湖副本更是完全还没有去研究过。由于和叶修身份背景的特殊关系，此时蒋游是左右为难，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至于其他工会，如中草堂等也不是傻的，四天的时间多少都已经打听出些情况了，这个时候一点也没后知后觉，都已经朝军墨校这边凑了过来。叶修也是不动声色地出售着攻略，对于那些旁敲侧击打探其他工会情况的，做的是滴水不漏。不过由于目前即使是大工会，高等级的稀有材料也是极其有限，所以叶修对于蓝西阁这种能信得过的才会开出高级稀有材料，等他们日后偿还，对那些半生不熟不太拿得准的工会，只好开些他们目前可能拥有的材料清单，不足的就用等价的其余材料置换。转眼之间，叶修的千波湖副本攻略都已经卖出10份，绝大部分都是先材料后攻略，顺势已是大赚了一笔。各工会拿回攻略，自然是开始学习研究。千波湖副本记录的竞争从40级就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买了攻略的10家工会，你家唱罢我方登场，那记录宛如走马观花的，于是互相之间一看，也都心照不宣，明白是回事了。这为了自己的材料没白花，自然是刷得更加刻苦。霸气雄图这边还在纠结呢，这一看怎么了得，10家工会的记录已经完全甩开群众一截，而他们霸气雄图眼瞅就要泯灭在群众当中了。一阵咬牙后，蒋游最终不得不妥协。 算了，人都退役了还计较什么呀，去买份攻略吧。 夜渡寒潭那边早有些坐不住了，一看蒋游终于也是想通了，哪里还想着什么脸面，二话不说就去联系君莫笑。叶修这边也是二话没说，你要攻略那就付材料，管你是谁。